地藏菩萨传愿经，此乃敬台之文。经文呢十三品，敬台率一句，一句就包含十三品啦。所以这个敬台呢特别有留意。第一就讲地藏，地即系心地，心地有明达。明心就得法，得法就成法，离心就无法的。所以求佛呢，向心中求。自古以来，历代祖师都是明心得法。释迦牟尼佛坐道场，也是明心成佛。地藏呢，地就知心地，心地含藏了什么东西呢？心地啊，不明就则已啊，一明呢，从那个心地之中就出散，明心就出散，出散过去的法，又出散未来的法，更出生现在的佛，又出生十方的佛。所以过去佛也是个心所成，假如你明心，过去佛怎样出生你知道。心什么出生未来佛，假如你明心呢，未来的佛怎样成佛你也知道。那是妙法莲花经大智受记品，舍利弗将来成佛叫做化光而来。舍利弗成佛，释迦牟尼佛点解会知道呢？释迦牟尼佛明心啊，未来佛未曾离开呢个心啊，未来佛系从心而生啊，心明咧，未来佛咪明咯。所以未来有几多佛成佛呢？明心嘅人佢就知道。但过去咧？过去大众大圣智圣而来成佛，曾点结以前成佛，阿罗汉咧未曾明心，唔知道。佛咧就明心啦，知道过去有大孔智圣而来成佛，无量咁多佛都知道。所以你明心出生过去佛，出生未来佛，现在佛咧。亦不能离开呢个心啊！你呢个心明明心咩？你就知道呢个世界佛，别一个世界佛，下方国土、无量国土，所有佛成佛呢，都未曾离开呢个心。现在嚟讲，十方佛都未曾离开呢个心，所以地藏嘅名称呢，地即系作。藏即系藏也，心地藏一切佛，藏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、十方佛。不但啊，呢、这个佛啊，系从心地嚟涌出啦，乃至佛大智也是从心地涌出。那《妙法莲花经》有一个地涌菩萨品。菩萨是从心地来涌出，每一个菩萨呢都有八万恒河沙数的变数，一一菩萨有八万恒河沙数变数，是个什么道理？在这个菩萨啊，就是功德来的，你的功德就没有菩萨了，菩萨就是功德。我们的心嘅自性，自性行藏行河沙，清性嘅功德，呢个自性嘅功德，自性功德又系行河沙数咁多，不涌则而就通通涌出嚟啦。所以每一个功德咧，大家嚟互攰嘅。譬如布施啊，呢个功德涌出嚟啦，第二个功德又出。我是持戒， 我是人肉，我是禅定，我是慈悲喜舍。这个布施功德涌出来，持戒功德涌出来，持戒话我来帮忙你，帮忙你布施。如果你没这个持戒，你布施布得不清楚，所以持戒功德来帮忙这个布施功德。不还有这个忍辱功德出来了，忍辱功德话呢，你持戒啊，持戒清净啊，你靠这个忍辱呢，没忍辱你持戒持不到清净。这个忍辱功德来帮忙的持戒。一禅定功德就出来了，禅定功德话呢，你想持戒清净啊，没禅定是持不到的，我来帮忙你，令你持戒持得清清净净。这个智慧功德又来了，智慧话你想持戒清净啊，你没这个智慧功德啊，持不到戒，得不到清净啊，我这个智慧来帮忙你。所以持戒为之，其二布施、忍辱、禅定、正尊、智慧帮忙他。所以一个地涌菩萨有无量咁多眷属来拥护，是个什么道理呢？咁啊，一法不能独立，有万法来辅助。牡丹花虽然咁好啊，一个牡丹花咧生得多花，但睇到花咧唔得咧，有绿叶来扶持，所以嗰棵花咧就生咗绿叶，绿叶咪有佢，花咪有佢，佢生咗多花出嚟，佢生几块叶嚟扶持佢咪，咁样咧帮忙嗰种花嘛，所以牡丹虽好，虽有绿叶扶持嘛，我哋自性都亦复如是。自性有布施的功德，还有持戒忍辱正根来帮助他们。我们自性呢有这个忍辱功德，还有布施持戒禅定智慧来帮忙这个忍辱嘛。所以每一个地涌菩萨呢，他都有六万行河沙眷属而拥护他。每一个地涌菩萨都有，即是每一个功德都有行河沙功德来辅助佢，是吗？所以叫做万行嘛。咩叫万行？万行功德，一一行具万行，万行就帮忙一行嘛。所以每一个地涌菩萨都有咁多眷属来拥护佢嘛。有啲地涌菩萨啊，从自性涌出一个功德，佢话：我唔需要六万行河沙咁多眷属来拥护我。两个就够了，如何够呢？定位啊，有定有位就够了。所以有的地涌菩萨只有两个眷属而拥护，有的地涌菩萨三个眷属而拥护，有的地涌菩萨说两个小的再多一个戒定位三个来帮助我就够了。所以有的地涌菩萨有三个而为眷属，有啲地涌菩萨以两个为眷属，有啲地涌菩萨唔需要两个咧，我一个就够啦，一个就具一切嘛，一切就我嘛，我就一切啦，何必要再加多一个咧？所以《波若经》咧讲，布施为法界，一切法取布施，是取不过，布施系法界，一切都是布施啦，持戒又是布施，忍辱又是布施，禅定又是布施，慈悲喜舍又是布施，某一法不是布施。所以有些地涌菩萨，你不要说但机无见熟，其实呢一切都是那些见都是他了，但一切都是他嘛，他就不需要见熟嘛。所以呢但机无见熟啫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何用见熟呢？真需要见熟嘛。有的嘅地涌菩萨咯，系咪一个菩萨涌出嚟，六万行河沙见熟嚟拥护佢，呢、这个就辅助佢。当然牡丹花虽然咁好啊，还有几十 拜六日嚟輔助佢。咁樣嘛，因此我哋自性啊，佢行河沙個功德都係從心地湧出嘛。心地唔係湧出一個功德咧，有啲人啊，心地湧出禅定啦。你話佢湧出禅定啊？哦，你有智慧啊，佢辯才無礙啊，佢持戒清淨啊，佢有福德啊，佢有仁言啊，佢識去扮道場啊，扮啲道場人，好多人嚟皈依佢啊，佢又能夠咧度咗幾神啊，佢都無量咁功德嚟擁護佢，佢一個功德現出嚟，佢就有無量功德嚟擁護佢啦。假如你修行用功，從呢個心地擁出嚟個波嘢，波嘢一擁出嚟，佢自然有禅定，禅定嚟幫助個波嘢，波嘢擁出嚟啦，佢自然咧有持戒嘅。持戒嚟帮助个波嘢，若果有波嘢冇持戒，呢个波嘢还有用啊？呢个波嘢就破戒波嘢，误导啲人。谁若冇呢个破戒波嘢，波嘢一涌出嚟咧，佢自然咧佢就识会持戒，持戒嚟帮助呢个波嘢。还有咧，佢未曾误导以前咧，佢就唔识会讲话，误咗道之后咯，南方嘅话，北方嘅话。佢都識會講喎，那係呢個六祖菩薩對呢個五祖講：佢我未見到以前啦，我係南方嘅人啦，耳飲不痛哦。自從夢祖師啊令我悟咗道之後咯，我而家北方話我都識講。呢個咧一所以一法律一切法律輔助佢，所以我哋自性呢後。不是一个功德，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都是从心地那次涵藏。不过你未曾明心呢，你功德就不涌出来。如果你明心呢，无量功德就不涌出来。无量功德互为之伴嘛，我是定就是知，你这个位就做伴了。我是智慧是知，你这个定就做伴了。我以戒为止，你这个忍辱禅定布施就为伴了。但是我以这个布施为止，你这个持戒忍辱禅定正尊啊辩才慈悲喜舍，你就做伴了。所以止伴重重，因为自性这后不是一个功德的，有无量无边功德在这个心地之中含藏。不过受行的人呢，你未曾明心，他就不涌出来。如果你明心呢，就从心地涌出，行河沙清净功德，就妙法莲华经呢，就称为地涌菩萨。不过这个就属于增补嘛，涌出你个布施，布施咪增咯，唔系增下乜嘢？增人布施啊，涌出呢个忍辱，忍辱咪增补咯。增人就教忍辱咧，用知你个禅定，用知你个神通，神通咪增补咯；用知你个慈悲喜舍，慈悲喜舍咪增补咯；用知你个辩才，辩才无碍咪又系增补。所以一切功德用出嚟，呢、这个就名增补。心住乜人？心就发妄嘅，发咧讲唔出嚟嘅，从发起。从太起用这个藏宝可以对你讲六道藏万行藏都可以讲，但这个法呢就讲不出来。法就是心嘛，心咩？心不能见心嘛，怎么可以讲呢？心出散一切法都可以，心咩不可以出散那个心的。如果心出散心咩，变成头上按头，心不能见心，一心见心咩？咁样咧，又系头上见头啦。所以呢个心咧，就无形相嘅，无形相嗰个心出生无形相嗰个功德，呢个地涌菩萨心咧，不但能够涌出无量无边地涌菩萨呢个藏宝啊，心咧亦能涌出无量无边嗰个佛宝啊，嗰个佛系咪心所成咧？从个心流出嚟嘛，系未来佛何曾离开呢个心咧？如果离开呢个心，释迦牟尼佛点样受记啊？ 啊，你未来当经过无量劫，你嘅成佛咩名字？完全咧系从嗰个心地流出嚟。你明心，你就明白啦。你唔明心咧，你就唔明白。所以未来佛也是心所成，过去佛也是心所成，现在十方佛、十方世界咁多佛，都系嗰个心所成啊嘛。由心嗰面咧，由心嗰面出生十方佛。心咪就一个啊，不错啊，心咪一个啊，一个就出生无量咁多佛嘛，叫做分身佛嘛，一个佛可以分为无量咁多佛嘛，呢个咪分身法，有一就有份嘛，冇一咧，哪里可以分呢？讲分啫，就一个，一个就分为两个，两个咧分为四个，四个分为八个，八个分为十六个，一直咁样分出去嘛。所以呢个心咧就能够出生十方佛啊，因此呢个地藏菩萨嗰、那个地藏亮点，地就心地，地藏菩萨明白咗个心咯，心之后出生一切佛，佢就发现众生道尽放性菩提，先能到众生成佛，后来自己成佛。因为众生成佛也是那个心，自己成佛也是那个心，不过自成孝成，边个善边个孝冇乜所谓嘅，所以一切佛咧就自成，然后到他成，地藏菩萨咧就到众生成，然后自己成，所以地度尽众生放正菩提，到众生先成佛，后来自己成佛。地藏菩萨你明白呢个心啊，心出生一切佛嘛。咁样啊，呢个地藏呢个字咧，藏即系藏噶嘛，光明藏嘛。地即系光心地嘛，心地藏乜嘢？藏一切佛嘛。啊，既然咁藏一切佛咯，就可以到众生明心，到众生成佛咯。啊，地。之后藏乜嘢？藏一切功德嘛，行河沙清净功德嘛。既然间藏行河沙清净功德咯，咁咪就可以到一切众生咧，就做菩萨啦。啊，呢个菩萨就功德，无量功德就讲菩萨嘛。你睇下文殊的大智，咪有功德，心地功德，普贤大行。咪有心地功德，观音大悲咪有心地功德，啊，舍利弗智慧大一咪有心地功德，目犍连神通大一咪有心地功德，阿难尊者多闻大一，罗侯罗密行大一，啊，夫罗罗摄法大一，一都系心地功德，呢啲属于赞宝嘛，啊。万德圆融都名为佛宝嘛，成佛咧就万德有圆融，做菩萨咧唔需要万德圆融，只要一德转场就得啦。以一为止，其二都未谤嘛。啊，舍利弗智慧大一，佢有冇神通啊？啊，神通系佢嗰个见熟咧，不过佢自以智慧为止嘛。舍利弗嘅神通好大噶，目犍连神通大一，目犍连有冇摄法啊？佢亦识会摄法嘛？夫漏罗摄法大一，不问佢有冇神通啊？佢亦有神通嘛？所以方面咧，地蕴菩萨每一个菩萨都有无量嘅见熟，而无量行河沙以为见熟嘛？啊，百法啊护具嘛？好似我哋就 OK 就为止，我哋当啲人家嗰时称为宾嘛，系咪啊？人家咧。就当我哋嗰个地方笨，佢翻佢屋企就称为子嘛，子笨啊，富贵嘅。啊，我当你嗰时我唔敢称子人，我一定称笨黑人笨笔啊。但我翻嚟都出子嘛，出就为笨嘛，子笨咧就富贵噶嘛。啊，今日人家嚟到我哋嗰时，佢哋为笨，我哋到人家嘅地方，自己咪又笨。是不是我们到人家的地方，人家没有智， 人家當我哋嗰字咧，佢就變咗笨啦，自己就做個字，字笨就烏龜噶嘛。因此呢、這個地藏兩個字咧，就講呢個心地含藏一切佛，含藏無量功德，含藏無量功德就係正報，含藏一切佛就佛報，心地有咩？心地就法報。有冇形相？冇形相，容易明。不容易明，心再难明。你明心咩？你就成佛。你明心咩？你就出生无量功德。咁咪这样讲，地藏呢样字这样讲，有冇证明呢？有。28代祖咧，第27代，不疑密多转者。不疑密多转者，佢有一个前法嘅戒，真性心地藏，无头即亦无尾，应然而化物，方便就苦为之。呢位祖师啊，就将呢个地藏两个字啊，我看觉出嚟，地藏咩？真性啊！真性不是假的嘛，我们人人都有真、不过有假就埋了这个真、离假见真、我们硬不肯离假，我们这个身体是假的，谁肯离、离假就见真，舍身就悟道，人人都不肯舍这个身、你舍这个身你就见道嘛，离家就见真嘛，所以我哋有真，当你肯离家，你就见真。你嘅身体系假嘅，你肯唔肯离啊？少年、中年、老年、男女，通通系假噶嘛，即系离家就见真。又我哋个妄想系真假嘅，我哋肯唔肯离啊？谁又肯离我呢个妄想啊？日又打，夜又打。打到年纪老都不肯放下，个个都换啲打妄想嚟。佢认为打妄想系一种快乐嚟嘅，其实打妄想咧系个苦恼嚟嘅。光明系妄噶嘛，打嚟打去都系妄嘅。妄想系假嘅，边个肯嚟啊？如果你嚟咗呢个妄想嘅假，你就见到呢个真。虽然我哋咧人人都有真，但人人咧都唔肯嚟嗰个假。家不离，真不见、四大这个色真是家，六尘缘起这个妄想又家，眼所见耳所闻一切都是家，所以甚至说无眼耳便是尘缘，无色性是未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通通是家的嘛、甚至说自知不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这个就是真的。光明你有离家就见真，这位祖师啊，得而密多祖师话真性人人都有，凡夫就不肯离家，菩萨就离了家了，祖师就离了家了，就是见到个真性。真性，真性是什么？真性是心地藏、真性是我们的心地，心犹如大地，大地能生万物，心地能生万法，心地出生一切佛添，唔知能生万法喎，就生一切佛咯。所以呢、这个，寒山禅师云，寒山十德啊，曾明曾闻释迦佛，先受就言当机嘛，言当以释迦。只论前后之前后海四时，二众无一二，一佛一切佛，心是如来地。一佛就一切佛，一个佛呢就一切佛、一个一佛就一切佛嘛，那是地涌，那是这个妙法莲华境、这个宝盒品，你先开宝盒吧，多黑就心地，你害多黑的有正式教门来发那个分身份，最后一脆这个心地多黑就害了， 果然間釋迦牟尼佛嗰個心嗰、那個分身佛啊，哇無量無邊咁多，無量到啲多娑婆世界嚟，佛多娑婆世界嚟啊，娑婆世界就變淨土啦，自然變淨土，個波克就害咗啦。所以咧，呢、這個心啊，係出生一佛就一切佛啊，一個佛就一切佛，做乜一佛一切佛咧咁樣啊？講俾你聽，釋迦牟尼佛在靈鬥山講華嚴經啊，十方世界一切佛都講華嚴經，呢、這個就一佛一切佛啦。啊，釋迦牟尼佛啦、啊，在奇門正舍啊，講呢個摩诃波呀、波羅蜜經啊。十方世界一切佛咧，亦讲过无极。佢哋一佛一切佛，一佛就一切嘛，一即一切嘛。所以一佛二是讲，一切佛的二是讲。现在呢部经啊，释迦牟尼佛到呢个套利殿，眉毛说法，哦，不可思不可思咁多佛咧都来，随喜啊，嚟随喜嘛，恭贺啊，恭贺啊，大尊啊，孝顺啊。眉毛说法啊，到母亲转凡入圣啊，我哋个个佛都同意，呢、这个就随喜共赞啊，所以一佛就一切佛嘛。其实释迦牟尼佛对母亲说法啊，释迦牟尼佛个事情啊，点解一切佛就嚟啊？一切佛又一切佛嗰个母亲又唔系摩耶夫人，诶、啊，不过一切佛咧亦有母亲，但系一切佛咧就一佛，所以。释迦为母说法，一切佛都嚟，个个佛都嚟，不可思不可思，一切智佛都来，皆来聚会，赞叹释迦牟尼佛，赞叹释迦牟尼佛。所以一佛咧就一切佛嘛，心是而来地，一个佛，一切佛从边个地方出嚟啊？佛当然有来趣咧，冇话冇来趣嘅，而来者从而而来。而来者从而而去，来亦有来趣，去亦有去趣，这个冇来趣冇去趣咧，就唔称为而来。不过从而而来，唔系从边个地方来，从而而来，从而而去，故名而来嘛。因此，一佛一切佛，心是而来地，心咩？心就系而来嗰个地。一切而来的地，一切而来从心地而生，所以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、十方佛都是从心地而生的。因此这个心地能出生一切佛，心地能出生一切功德就增宝嘛。心地真性心地壮，无效亦无美啊。咁呢个心地能出生一切佛咯，出生一切功德就系增宝咯。呢个心地自己本身又如何呢？无头无尾咩？佢无头无尾嘅，啊，无头无尾喺度无相啊。有相就必定有头尾嘅，但系无相咧，佢就冇头冇尾嘅，冇头冇尾就唔容易见啦。即系人人话。贪禅，我哋有明心，哦，不过心啊无头，都唔知点样见啊！呢、这个心系无尾嘅，冇头都可以望个尾嘅，啊个尾又望唔到，望尾可以望个头嘅，啊头又望唔望？如果冇头冇尾中间，你又望唔到啦。即系三世求心心不得咧，过去物心，过去心不得，无个头。现在物心，现在心波德，佢冇中间。啊，未来求心，未来心波德，佢冇尾，系嘛？佢冇头又冇尾又冇中间，所以过去不可得，现在波德，未来心波德。所以呢个心字啊，再难明，心字再难讲。所以人人都知道。这个妙法莲花经呢是讲这个法宝的，但是经的后呢都不知道哪个讲法宝啊，讲十方法分身法，佛呢他没有讲法啊，是吧？未来受记这么多法呀，佛他又没能讲过法， 地涌菩萨涌住咁多菩萨，佢又冇讲呢个法，法之后自他直灭相，不可以言顺，讲唔出嚟噶。如果讲得出嚟啫，呢个就唔系法啦。讲得出嚟就有相，所以世尊就无可奈何。在妙法莲化经讲个法字咧，佢唯有所以自法如是相，讲个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态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，如是薄，如是般若究竟等。啊，唯有咁样讲啊！咁样讲咧，就讲啊，如是一个相，唯有咁样讲。如是一个性，系咁样讲嘅。未曾将嗰个法字咧，妙法莲化经嗰个妙法个妙字，一个法字咧讲出嚟。即自法直灭相，不可以言顺。但系冇讲出嚟啊，讲哦呢、这个法啊，你得咗呢个法啊，过去法、现在法、未来法都系从法而生嘅，得法就成法，成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法，得法成法，成十方法。得法啊，出生无量个功德，呢、这个就地涌菩萨。菩萨咧，若果从地涌出呢个菩萨，呢、这个就赞佛。所以一切菩萨都系从地涌出，呢、这个就名为赞佛。所以佛宝也是从地涌出，法赞佛也是从地涌出。呢、这个地咧，心地清净就法宝，法宝啊都讲唔出嚟。所以今日啦、啊。地藏菩萨嗰个名字啊，以法而立名，清净心地含藏一切佛，清净心地就法宝，清净心地出生无量嘅功德，呢、这个赞宝，清净心地又系法宝，所以咧、啊、地藏嗰两个字啊，我哋唔好嗨庆啊，地啫就讲心地嘛，心地含藏一切佛。今日呢菩萨的心地行藏一切佛，凡夫心地咪又行藏一切佛，不过凡夫就埋咗行藏一切佛呢，佢就唔識會挖掘嗰个心地出生一切佛，係咪？假如众生係明心呢，我过去成佛，现在成佛，未来可以成佛的。所以地藏菩萨明白呢个道理，佢就度众生成佛嘛。过去心地咧含藏无量嘅功德，清净嘅功德含藏咗咯。今日地藏菩萨明白咗咯，假如众生明白咗，地狱系边不法之唔空，地狱肯定空啊，系咪啊？明白心地具足无量功德，地狱边不法之唔空，只怕埋咗心地具足无量嘅业障咧，就有地狱嘅。如果误咗心地具足无量嘅功德，那咧还有地狱咧。所以地藏菩萨话：啊，地狱未空，誓不成佛。个老祖咧知道心地出生无量功德，个地狱早已空咗啦。因此咧就有地藏两个字，真性心地藏。无效亦无尾，唔容易结。凡事有头有尾，你容易结；一个冇头冇尾，你唔容易结。好似你个日早晨啊头，夜晚咪尾，我哋见到啊。夜晚上个头，天亮嗰阵时咪尾咯，我哋见到啊。一年我哋见到啊，春夏秋冬。冬咪尾咯，春咪头咯，我哋见到啊！人呢亦有头尾啊，生老病死咯，死咪尾咯，生嗰时咪头咯。人呢有生老病死嘅，呢个咪有头尾，有头尾我哋见到啊，有头尾就有相啊，有相就有生灭啦。唯有呢个心地真性，心地藏。无头亦无尾，系无相啊！一切都有相，山河大地都有相。山河大地有成智坏痛，佢有头有尾。唯有我哋个心地咧，都无相、无头、无尾啊！唔容易见，亦都见到呢个心地清净，出生一切佛， 见这个心地清净，含藏无量的功德，这个就名地藏了。所以尽性心地藏，无效亦无味，应缘而化物，方便呼为智。不明个心地啊，无头无尾，见到呢个无头无尾嗰个心地又如何呢？啊，无相就一切相，啊，无物就一切物，系嘛？佢就应然，佢无相啦，应然应呢个世间之缘而化物，现出个相出嚟，应以佛性得到啫，从呢个清净心地。现一个佛身而道之啊，啊，应以菩萨身得道啫。从呢个无头无尾嗰、那个心地咧，现嗰个菩萨身而道之啊，啊，呢、这个心地无头无尾，应然而化物，我名就现一个同男同女身而道之啊，啊，即系三十二相都系从呢个心地咧现出嚟嘅，啊。应缘啊，应众生嗰个缘，应以何缘得到者，即现何身而道之，这个咪应缘而化物，系咪啊？真性心地到无效无亦无味，应缘而化物，系咪应呢个缘啦而化物？系咪啊？有个菩萨成咧，就说呢个万行而道之啊；缘觉成咧，说呢个十二因缘而道之啊。啊，声闻成啊，知呢个四大而道之啊，人天成识呢五界十善而道之。呢、啊这个心地啊无后无尾，但佢仍然呢能够化物啊，知呢个六道十二因缘四大五界十善而道之啊，呢、这个就应然而化物，方便啊富为智，呢、这个称为智慧，呢、这个智慧心地嗰个智慧。心地回道中生完全是讲这个智慧，这个就叫为智慧方便，用个方便话来讲，这个就是智慧，所谓方便智慧啊。如果莲花经完全是用方便来道中生，原来用无量无边那个方便呢来设法来道中生，方便的化为智。什么叫做方便？成佛是一个时期而已，既然是一个时期咯，这个就方便。每一个佛成佛呢，就必定有自晒几十年，后来就入涅槃。如果是真实的呢，常自晒间啊。既然间就成咗佛又入涅槃，这个就方便。每一个佛都成人佛，说法来度众生，有缘众生度尽啦，啊，佢就入涅槃啦。这个就讲明个方便噶啦。今日呢既然间有方便，有冇真实呢？有真实就无头无尾，无头无尾呢个佛啦，在唔在啊？在，常在灵鹫山，依神通智慧，随近而不坚，常在灵鹫山啊，常在我哋个娑婆世界，佢以神通嘅力量啊，令众生近而不坚，见唔到呢个就真嘅。有个方便应然而化物，方便方便富为智咧，呢、这个咯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，呢、这个方便嘅真佛咧就常智嘅，都常在灵鹫山，永远啊在呢个灵鹫山，系咪？以大神通力令一切众生虽近而不见，近就近啦，见唔到，呢、这个就真实噶嘛。咁样啊，真实就讲心地，心地咧就真实啊，无头无尾。虽然啊无头无尾啊，佢能够应然而到一切众生，方便咧就富为智，就称为智慧啊。因此地藏两个字咧，我哋清楚啦。我哋人人都有心地，但系你又未明白嗰个心地。有个明白的心地，心地不会含藏的烦恼的，含藏烦恼呢，有个心地含藏烦恼，烦恼就不会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心地藏了， 边会出地？真系心地唔藏呢个烦恼，所以烦恼时常都供出嚟。啊，心地又唔含藏呢个业障喎、啊，如果心地含藏业障，业障永远都藏在入边啦。点解又抛出嚟？咁咪做男做女做狗做牛做马做鹅，俾入地狱咧？皆由嗰个心地唔含藏呢个业障，所以个业障时常咧。呢啲业障除咗大嘅业障又嚟，大嘅业障回咗大三业障，业障又嚟。心地唔会含藏呢个业障，心地唔会含藏嗰个烦恼啊，心地咧又唔会含藏呢个苦啊啊，所以呢个苦啊时常都招出嚟。今日受苦受完啦，以为冇啦，明日有苦，明日受完咧，后日有苦啊，叫分分钟我哋都受苦。不过我哋有时啊，粗心大意就唔知道自己受苦嘛，分分钟我哋受苦，因为心地唔会含藏呢个生老病死苦，所以生老病死苦时常都跑出嚟。咁心地唔含藏烦恼，唔含藏业障，唔含藏生老病死苦、哀别离苦、现在护苦、求不得苦，一切苦都唔含藏，一切苦都走出嚟。咁啊，心地含藏乜嘢？就含藏法，你明白呢个心地咧，你就可以过去成佛、现在成佛、未来成佛、十方世界可以分身成佛。你明白心地就得啦。心地遍十方嘛，啊，所以十方世界成佛，唔可以离开呢个心地嘛。今日心地含藏乜嘢咧？含藏无量嘅功德啊！只要你肯受行。受得有功，成得去显露。好似我哋林肥一样，你一林肥啊，佢就萌芽啦。嗰啲番薯叶啊，咩嗰啲苦麦菜啊，嗰啲苦瓜，通通嘅都萌起芽嚟啦，萌起芽嚟。即系受得有功，成得去显露嘛。只要我哋啊，我哋受行，我哋受到相应的时候啦，啊，嗰、那个成得去显露，从心地涌出无量功德啊！比《法华经》文多，《法华经》六万恒河沙呢、这个功德啊，其实唔止啊，恒河沙清净功德啊，一德为止，其德都为伴，止伴重重，无尽无尽呢、这个心地功德啊！心地功德的确是和合嘅，布施以持戒和合，持戒以忍辱和合。忍辱以禅定和合，禅定以慈悲喜舍和合，慈悲喜舍以辩才无碍的和合，佢大家咧互相和合嘅，所以每一个地蕴菩萨咧都有好多眷属嘅，而为拥护嘛。啊，好似刚才所讲啊，单单散得多化，有嗰啲化咁咪冇呢个绿叶嚟扶持嗰啲化，唔好系。绿叶咪有嗰个屎，生花咪有嗰个屎，屎生花就生呢个绿叶嚟保护嗰、那个那个花嘛。从地涌出，单单呢个辩才咧，冇呢个禅定，呢、这个辩才搞唔掂啊！一定要俾个禅定嚟帮忙佢个辩才嘛。还有忍辱帮忙佢个辩才啊，还有呢个持戒清净帮忙佢个辩才，呢、这个辩才得到有戒有定有慧嚟帮忙啦。啊！佢呢个辩才咧，就变成说法大一啲辩才啦。所以咧，都系从心地涌出。地藏呢个字，我哋今日略略解咗。我哋梗系菩萨呢个字。我哋今日讲呢个地藏经啊，好简单，直指法派，唔用咁多字。